我，光子和量子在计算之中，思维和科技都比你更先进，你却思维也比我还重。天空以前我的降临跟在我上鸟飘飘，把你双手举起，说出让我享受，忽然这么赞叹。别把是生物美学当成神丑陋为学，我属于兴趣无意，没错，我属于这个世界。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或鼓励我，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因为你的无知有些否定我的能耐。 怎么就不能断一

算再懂也看不懂，你无言的嘴角让我慢慢冲动，冲动，我的手在发抖，爱情路是那么陡，走了好久没尽头，你选择留 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真的 出去买小丽的呢。 真逗啊！你说我让人盯着你这个位置， 我 那女朋友 你 真 走了，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y。 活力 UZ 课，不听话，只听歌。 霓虹灯划破城市的黑夜，风暴之中酝酿一场浩劫。心脏在宇宙间跳动颤抖，日和月交接，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就像是为倾覆我的世界，一秒之间我的心意一句许愿，更多的时间， 一步一句一圈一圈兜兜转转回到瞬间，遇见你醒了视线，挥手不掉再重叠，被你了解，被你在心内，结局来了他相约，站在漫荒的边界，魂斗之战又 带走你没有的睡意，等待天黑 People are hearing the pain， 他们不想了，他们都睡了，等天黑一直到最后关头，他们都想了，他们都睡了，乖乖走不要怕，听我说 oh oh。 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就像是为幸福我的世界，一秒之间我的心意一句许愿，更多的时间， 一句一圈一圈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你的爱如你的瞬间，从前你醒了视线，回首不掉再

like it's no point hoping at all. Baby, baby, I'm so crazy all night and every day. Give me something, but you say nothing. What is happening to me?

speakers, to the theater, baby, raise your hands up, to the speakers, you are here to entertain us, from the DJ to the mixer, from my fingers to the theater, raise your hands up to the speakers, because this is for the raiders, from the DJ to the mixer, from my fingers to the theater, raise your hands up to the speakers, you are here to entertain us.就给人了，带着尖叫天狼，车门敞开，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过当人间欲火燃烧，学生妈妈但我心中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先低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展开双眼 No kidding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抓住车子向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革命，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而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勇气，每当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太渴望，上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于阳光，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急着找却不敢贴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牵着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苦果认识命里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包括骗不弥漫，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算，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敢战，没下可以打破命运永世断腕，嘿吼你台上搏命用狗血逼你清醒，小组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刺 tattoo， 接下来一样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被眼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回在家提醒自己，每当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太渴望，上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于阳光，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一壶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强势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贩卖与众不同，若你为求风光去鞠躬，祝福你成功，这小店就如美梦，不想因应因客惹用，就算仓过得很穷，卖它更有的种，

要白头到老。 不应该一路失望，又一路等待。 时间他说，世界还有不同的海，但不要告诉我，现实它很坏。我想看看自己的能耐，想离开就离开，逃到地图之外，降落之后一片空白，想回来就回来，人生不是竞赛，我把明天留在境外，我不看将来，也不问现在，我只要孤单滚开，在赤道山脉，在北极冰海，我玩累之后回来，然后我自由自在。 一半灰暗一半蔚蓝，云飞得好快，一个人敲着窗外，一等待着飘忽城市，车往风离开，吞下寂寞我再也无害，一边登机一边听着隔壁的女孩说她似曾相似的未来，原来呀人都一样得谈几次爱才会甘心把从前移开，想离开就离开，走到他说世界还有不同的海，但不要告诉我现实它很坏，我想看看自己的能耐，想离开就离开，走到